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执迷不悔，我哋有王菲嘅歌声。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18日啊，农历咧就系5月初9，星期五嘅早上啊。昨天就是国语歌的世界，很多朋友说好想继续，那就继续吧。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留在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为他想吧，爱虽然写着他摊开的手 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慨。 今个礼拜咧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唔知道有冇左右为难，究竟去边度庆祝好呢？不过当然最好咧就系留在家中庆祝啦，因为咧真系疫情嘅关系咧，都系留喺屋企咧就比较好啲，因为出去咧又可能有多人啦。因为而家可能疫情关系，可能啲台又比较即系少啲啦，咁啊排队又排得耐咗啦，咁喺出边如果嘅同隔篱啲人排队咧，又好似好近咁样啦，好多呢啲问题产生，咁不如留在家中啦，系嘛，咁啊最好啦，就冇左右为难啦。带嚟呢首歌，张学友同埋郑中基合唱嘅，咁啊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骤雨是逐渐增多的。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个天气咁似寻日我报嗰个天气嘅，差唔多，即系都系好翳焗、好翳焗嘅天气啦，又间唔中有啲骤雨啦，真系要小心留意，唔好感亲啊！呢个时候我哋有齐豫嘅歌声，橄榄树。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一致通过一项初步计划，禁止在美国的通讯网络里面使用五间中国公司的设备，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通讯、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委员会亦可以撤销原先批出的许可。委员会代理主席表示，新措施将不被信任的设备和供应商排除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之外。华为认为措施是不必要，批评委员会基于预测性判断去阻止采购来自某个国家或品牌的设备是毫无根据，带有歧视性质，对保护美国通讯网络或者供应链的完整性毫无帮助。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8票赞成、161票反对，同意废除2002年通过的作战授权法，以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49名共和党议员跟随民主党阵营投赞成票。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发动战争权，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有指挥战争权。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是在2002年特别为出兵伊拉克而制定，支持废除法律的议员认为可以防止总统将来发动不必要的军事行动，反对者认为将限制美国的反恐行动，让恐怖组织有机可乘。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当地的新型肺炎疫情出乎意料地急剧恶化，预料星期五的新增确诊数字将会超越9000宗，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可能与更具侵略性和传染力的变种新冠病毒有关。

名字叫做许美静啊，歌名系铁窗。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系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系逐渐增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继续我哋有陈星嘅歌声，谂起陈星会唔会净系谂到呢一首歌呢？把悲伤留给自己，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委屈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没有这样要求，怕你 这样吧，我会了解的。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 又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六点钟啦，一阵间六点钟咧就当然有新闻啦，翻嚟之后咧就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一阵间咧仲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会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留学噶噃。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这个时候我们有张惠妹的歌声，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可是

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誰說醫生一定要穿著白袍一本正經？誰說醫生只會說少油少鹽少糖，不可以說美食？ 電視節目《醫生與你之醫學人》，今個星期主角國際肺癌權威莫樹錦教授，他會跟大家講飲講食講藝術， 還講怎樣做一個快樂的醫生，為病人帶來快樂和希望。 醫生與你 今晚7:35， 港台電視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18日星期五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5月初9噶啦。咁啊，除咗有佩佩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因为晏昼咧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3度。所以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啦。除了你话注意即系日常，而家要戴口罩啦，勤洗手之外咧，其实即系呢个天气嘅变幻咧，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有唔舒服嘅情况嘅。特别系大家即系可能戴住口罩，好焗啦。咁啊，一时可能就有啦一两阵嘅骤雨炸落嚟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容易咧就会感冒噶啦。咁啊。真係要好好咁保重自己啊！戴住口罩又少飲水啊嘛，係嘛？各樣嘢都好似即係冇咁順暢咁，但係自己咧就要保護自己多啲啦。不過咧，你話戴口罩之後咧，又好似有一道好就係、是。好似流感係少咗啲嘅，呢個係事實，因為即係大家都會注重咗啦，同埋大家都戴口罩咧，對方咳你都會彈開四尺啦，係嘛？咁其實就相對地流感係真係少咗啲嘅。咁啊，無論點樣都好啦，大家就要保護自己最為上策啦。咁而一陣間咧就會出現喺呢一個嘅健康康在精神咧，就會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啦。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留學生嘅心態嘅噃。近排咧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咧就話小朋友就会去留学啦，留学是一件大件事嚟嘅，特别是对于小朋友。咁但系小朋友去到几多岁留学，佢哋嘅心态究竟系咪都系一样咧？中学生去啦，或者系去到读大学啦，定系小学已经我哋叫做送佢出去读书。佢哋嘅心态会系点咧？去到嗰边又佢哋能唔能够适应到唔同地方嘅生活咧？咁就真系作为家长嘅或者作为家人嘅，点样去支援佢同埋支持佢咧？咁啊，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朝早咧，拣嚟好多嘅国语歌曲啦。呢首咧系近呢几个月咧，我好中意嘅一首嘅国语歌曲啊。新歌，真系新歌。来自电影《拆弹专家二》的主题曲啊，刘德华、魏妮，相信我。 不到一个归宿，撑不到最后一步，无奈的接受命运的企图。你的笑，你的哭，比清晨还要淳朴。经历了痛的领悟，泪水去安抚一段走不完的路。是埋怨，是愤怒，是习惯还是麻木？ 等不到你。 退缩，我不怕落下帷幕，只害怕一下太多的爱慕。你的感你的触，我只能来生弥补。要不要都要结束，和你的开始绝对不是个错误。 如果是天意的不输，也保留最后的支柱。请相信我，相信我们跨过的维度，让爱一再重复， 让我一再守护， 哭到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记忆从不含糊。 等不到你的归宿，我不怕落下帷幕，只害怕一下太多的爱慕。 你的感你的触，我只能来生弥补。 要不要都要结束，和你的开始绝对不是个错误。 如果是天意的不输，也保留最后的支柱。请相信我，相信我们跨过的维度， 让爱一再重复， 让我一再守护，苦等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记忆从不含糊。一辈子一场赌注，看不到明天的日出，找到爱找不到你我认输。请相信我， 相信我们跨过了维度， 让爱一再重复，让我一再守护，苦等几辈子义无反顾。我铁了心走这条路，我天生就是顽固，爱的基因从不含糊。我铁了你不会幸福。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嚟到呢一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喺钱佩佩嘅身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啊， 沈医生啊，嗱咁啊，上集咧我哋系讲紧呢一个嘅 DSE 放榜嘅心态啦吓，咁、 啊、 但系咧，我哋呢集又讲咧，有啲朋友就可能等唔到啦，甚至乎可能根本佢哋冇考到 DSE、嗯、就已经准备系去外地升学。 嗯、 其实咧，去一个陌生嘅地方升学。其实我都觉得啲学生好勇敢噶，第一佢要离开父母啦，第二去到一个完全唔识嘅地方，第三可能语言同你本身讲嘅语言系完全唔同嘅，其实都真系好大嘅挑战嚟噶。 系啊，绝对系啊，再加上咧，即系一啲文化嘅差异啦，咁啊，好容易咧令到佢哋迷失嘅感觉嘅又，仲要佢哋系经历紧一个成长紧啊，譬如青春期啊呢啲等等，佢要去需要去寻找紧自我嘅一啲时间嘅时候咧，再有呢啲转变咧，确实系唔容易啊。 系， 其实实际上咧，佢哋呢一个譬如话讲紧去读书啊，我哋相信都系一啲譬如话中学啊。 嗯， 嗰啲咁樣嘅階段啦，係咪？正正就係嗰啲嘅時間咧，除咗佢哋心態上面、生理上面有變化之外咧，事實上佢哋嘅精神嘅狀況咧，亦都係一個可以話相對高危嘅一個時間嚟嘅。 係啊，尤其是我哋成日講青春期嘅朋友仔咧，佢情緒波動得好多噶嘛，咁佢會覺得，你送我出去讀書係咪你唔要我啊？即係好容易會有呢啲咁嘅心態出現噶。 冇錯啊，其實咧，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亦都有啲調查啦，譬如話兩年前咧，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咧都調查咗一啲嘅中學生啊咁樣，咁啊訪問咗幾千位嘅中學生，當中咧就見到差唔多一半咧，甚至超過一半啊咁嘅中學生咧係呈現一啲抑鬱嘅症狀啊，即係話可能每兩位中學生咧就有一位咧係受住呢啲情緒或者抑鬱嘅症狀嘅困擾嘅。 點解咧？ 咁啊，係啊，當中咧當然即係好多嘅原因係一啲生活嘅壓力啦、學業啊，又或者擔心佢哋嘅前景啊，都係好有關係。再加上可能佢哋本身家庭嘅背景啊，又或者一啲嘅可能成長上面一啲嘅經歷等等咧、形成嘅一啲嘅問題嚟嘅嚇。咁所以我哋相對喺呢個階段嘅朋友仔啦，佢哋嗰個精神健康嘅危機啊，其實都唔細 嘅。咁啊，即係如果察覺到自己有呢一個情緒上面嘅波動嘅時候，咁應該點做咧？即係我又唔可以唔去啦嘛，屋企人已經俾曬錢噶啦，咁點算咧？ 冇錯啊，其實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啊。好多時候咧，尤其是去到外國啊，去到外國一個人嘅生活嘅時候，再有如果情緒問題，咁點算咧？原來好多即係啲研究都話俾我哋聽咧，其實譬如話十個人去到外國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你知唔知原來咧係有只不過得一兩個咧會去到選擇尋求協助啊？ 通常都唔知揾邊個，咪匿埋自己病埋自己算咯。 冇錯啦，一來就係呢一個問題，佢哋根本求助無門，都唔知點樣嘅手續係咪先？第二就係咧一個好大嘅原因，原來佢哋咧係擔心一個標籤啊。咁啊，去到外地嘅時候，更加唔想俾當地人覺得自己係有問題啊。咁尤其是我哋即係亞洲啊、中國人啊、香港人等等咧，都係會係受呢一樣咁嘅精神健康問題上邊咧一個咁樣嘅標籤化咧去影響自己嚇。咁啊，好多時候覺得即係。如果自己的精神啊、情緒健康有問題的話咧，其實是一個即係軟弱啊，又或者咧係一個自己有特別有問題啊，等等一啲咁樣嘅心態啊，呢啲咁樣嘅即係自己一啲扭曲咗嘅心態咧，去到影響咗我哋嗰個求助嘅意欲啦。咁正所謂即係家醜不外傳啊嘛，當中嘅所謂嘅醜咧，可能往往就係受住呢啲文化上面嘅規範影響咯。 咁真係已經喺外國啦，咁亦都覺得自己好無助啊，或者好有壓力啊，好有情緒嘅時候，咁沈醫生，我哋應該即係我作為屋企人啊，我咁遠，我點去幫佢啦？ 冇錯啊，其實呢啲情況咧，一來當然要嗰位嘅朋友仔啦，佢肯即係 講俾你聽啦。 系啦，冇错啦，佢要表达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点样会好难去察觉啊嘛？尤其是即系分隔两地，系嘛？虽然即系有时可以电话啦，可以甚至而家可以视像啦，咁但系 佢有心换你，佢真系可以令到你唔知都唔知噶。 冇错啊，冇错。好多人咧都会咁样去掩饰啊自己嗰啲嘅情绪。其实几分钟嘅通话，其实可以即系佢可以做到噶。即系好多时候人哋都唔会察觉。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学生自己本身咧都真系要去到警覺咧，點樣去到保護啦，又或者咧去幫助自己個精神健康，即係幾樣嘢啦。我諗第一就係佢去到當地朋友好緊要啦，係咪先？咁如果佢可以幫自己咧去到打開佢自己嗰個心理嘅枷鎖，而係咧真係可以喺當地咧擴大自己嗰個社交圈子啊，認識一啲唔同國家嘅朋友咧。其實都有一個機會讓佢咧，去不單去認識多啲唔同嘅文化啦，又或者可以認識多啲朋友啦，以至佢可以即係喺嗰個適應當地嘅生活咧，都有幫助嘅喎。係啦，咁第二咧，當然咧就係當地嘅文化啦。我哋去得當地啦，當然就要爭取呢個機會咧，去認識多啲當地嘅文化，點樣去到吸取人哋多啲嘅好嘢啊咁樣啦。咁所以有時咧，我哋打開自己嘅枷鎖，就係盡量融入佢哋嘅文化咧， 都不妨是一些好的體驗來的，無論飲食文化又好啊，當地一些社交的文化又好啊，一些可能外國比較興的一些 house party 啊，好興開 party 的嘛，如果真的找到一些啱傾的朋友，信得過的朋友一起去的話呢，那也都是一些好的體驗來的，是吧？那另外就是可能對於照顧自己那個能力啊，又或者个要求啊，都系需要啦，亦都系趁呢个时间，可能我哋要需要自己，譬如话真系煮饭啊、洗衫洗碗啊，当父母唔喺身边嘅时候，真系要照顾自己噶咯、咁嗰个情况亦都系锻炼自己一个机会啦。咁、我哋可能个心态咧，就系、要争取呢啲嘅机会咧，尽量去到增值自己啦，要去到强化自己本身嗰个心态啦。咁呢个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咧，尽快融入当地嘅生活嘅一啲嘅方法啦，系嘛？当然啦，如果有压力嘅话咧，就真系要打破嗰个心理嘅障碍咧，真系要揾一个适当嘅求助咧，去帮自己。例如学校一定系有一啲嘅，尤其是我谂外国咧比较着重一啲即系精神健康嘅情况咧，可能有一啲嘅学校嘅辅导啊，又或者社工啊，甚至系一啲学业嘅辅导主任啊，各样咧都会对呢啲有多啲嘅认识啊。咁所以佢哋一定会俾到好多相关嘅资讯我哋咧去到求助嘅。 沈医生，你又讲得好正面，即系我咧就出去咧就识多啲人，扩阔啲圈子，讲就容易，唔系个个都系即系健谈噶嘛，有啲人唔系好讲嘢噶嘛，系咪？咁真系病埋自己，如果有咁啱偏埋个宿友，又同你好唔夹啦，你系一个好干净，佢一个好污糟，你系一个好整齐，佢一个好乱嘅人。咁点算啊？ 呢个真係一个挑战嚟嘅，確实係真係我哋要承认，当我哋面对呢个挑战嘅时候，有情绪呢係好自然嘅事啦。咁但係呢，再当咁嘅情况，我哋更加呢要去调节我哋嘅心态囉。我哋嘅心态第一好紧要嘅，即係呢一样嘢我哋点样睇呢，係一个挑战又好，係一个苦难又好，咁呢个已经好唔同㗎啦个应对。咁第二就係当我哋调教好个心态之后，我哋都可以搵多啲嘅支援啦。如果我哋嘅室友譬如话真係比较难相处，我哋会唔会除咗佢之外有一啲其他嘅识到一啲其他比较啱倾嘅人呢，可以成为我哋嘅支持啊、支援啊。咁甚至我哋可以真係如果觉得真係尝试过、努力过都夹唔到啦， 就调房啦。 係啦，可唔可以真係用一啲途径帮助我哋去到即係有一啲好嘅适应呢，帮我哋去安排呢咁样。咁都系一啲我哋点样去到面对逆境呢，点样去帮自己或者求助嘅一啲嘅训练嚟嘅。 係啦，嗱，即係你咁讲呢，就即係要出到去就咩都靠自己啦嘛。咁我又唔可以咁肉酸话俾，或者咁令到屋企人担心，我都系唔好话俾屋企人听啊。定系其实应该打开心窗话俾屋企人听，我而家面对緊呢啲问题，等屋企人可以即係喺远方都好啦，都可以支持自己。究竟应该点做呢？ 冇错，其实呢绝对我系鼓励呢朋友仔系可以对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去讲出自己这些需要和困难。当我们肯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咦，原来很多时候身边的人一些提议啊，又或者一些说话是可以帮我们打开一些我们未想过的路的。是啊，那这个第一，第二就是起码我们讲了，就算他们实际上帮不到我们都好， 都生了出来了嘛。 没错，一讲了出来之外，我们都是知道有人是明白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明白我哋呢一个困难嘅话咧，我哋个心灵上都会多点嘅支持同埋即系安慰啊。咁呢啲对于我哋去有力量去面对呢啲逆境嘅咧，都系好有帮助，好紧要咯。 但系沈医生啊，如果我本身唔系一个好坚持嘅人咧，咁我点样可以继续坚持落去？都系唔好啦，我而家攞本 passport 买机票翻香港啦，咁样 咧。系啊，咁所以呢啲咧，我谂其实系我哋决定去外国升学嗰一刻咧，其实已经要开始谂嘅嘢嚟噶啦，即系唔系话去到嗰边咧，先开始发现原来有啲咁嘅困难噶，有啲咁嘅问题噶，咁就太迟啦。我相信，如果系可以喺香港，我哋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有可能会遇到嘅问题啊，或者困难，我哋都预备定自己嘅话咧，其实呢一个会好有帮助咯。同埋我哋喺香港已经建立一啲我哋嘅支援网络啊，一啲嘅机制去帮自己嘅话咧，其实亦都系更加理想啊。 咁所以我都见我好多嘅朋友仔咧，佢都系好中意咧。就可能在当地其实都有自己的 亲戚朋友喺度嘅。有咩嘅时候咧，你就打电话俾四姨丈啊、六姑妈啊，佢哋咧就可以帮你噶啦。咁起码咧，即系无论喺香港嘅亲人又好，喺当地嘅小朋友都好，佢都觉得咧，好似就算爸爸妈妈唔喺身边都好，当地都有啲屋企人可以支援自己咁咯。 系啊，冇错，呢啲亦都正正咧，我哋见到好多升学嘅人嘅一啲因素，点解我哋要去嗰度咧？啊，好多时候就听到原来系有亲戚朋友喺嗰边啊，咁确实咧未必实际上帮到太多，但系个心理上咧系一个好有依靠嘅一个嘅感觉喺度嘅。 系咁吓，咁啊，即系又准备即系呢一个暑假完咗，就好多人咧就会去外国升学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做足准备功夫，迎接呢一个留学嘅心咧，就令到大家都可以有个精神嘅身心健康嘅留学。 冇错啦，即系凡事预备好嘅话咧，我哋嗰个招力都可以减低咯。 嗯，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OK， 拜拜。 送走咗呢一个沈君豪医生之后咧，五个钟咧，仲有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啊。咁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啊噃。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听朝早咧仍然有清晨上嚟嘅，不过就系第五台嘅版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朋友，如果想再和佩佩在空气中相遇，就要下个星期四的同样时间。至于第五台的朋友，听朝早就可以留开收音机，就会听到佩佩的声音。第五台的版本就会播放的歌曲就会再旧一点。临走之前呢，再次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多谢你今日收听清晨上嚟节目啦，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一定你听朝早清晨上嚟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韩领袖金正恩表示，北韩应该同时为同美国对话和对抗做好准备，但是强调需要为对抗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出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展述北韩对美国的关系战略以及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趋势。金正恩强调，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自主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保障和平环境和国家安全，对话和对抗两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尤其在对抗方面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金正恩又提出对外政策立场和原则，认为要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情况，致力稳定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认为，解放军短期内武力攻台的机会不大。米利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仍然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是北京方面目前没有太大意图或者动机以军事方式攻台，亦都没有理由这样做，认为中方都清楚这一点。米利又说，据他评估，中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发展出实际的军事力量去占领整个台湾。